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特別嘉賓,林超賢 這套激戰,聽起來就像警匪片 有誤導,原來不是 每個人都以為 是一套動作片 亦是一個勵志電影 是什麽促使你去接觸一個這樣的題材呢? 其實可能跟我之前拍警匪片多的都有一個原因 我覺得經常都是,我剛才也說譬如證人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什麽警匪片 我覺得,因為很多古裝片 每個人為了可以避開所謂的合白條例 每個人比較古裝片就容易 那時候反而搞警匪片,我覺得是難的,但有空間 沒有你才有空間 但看看,好像現在的路開順了 很多人都做了警匪片 反而現在又多了人做警匪片 我覺得,躲在一起,又好像沒有了空間 我反而覺得這個時候反而是一個空間可以做一些另外的事情 相對地,投資都會這樣看 你整行整市都是 可能做另外一件事的空間會出現 當然,你那件事的預算不會很高 他才覺得有得搏所以促使可以做一件這樣的事我反而想請教導演在創作方面因為我看的時候從編劇的角度我頗開心的一件事就是你沒有一來搞很多大場面或者我們稱為搶頭的 而是先寫人物,還不心急,娓娓道來 如果用一般娛樂片,或者法行老闆的角度 一定不滿足 10分鐘,你都沒有東西給我看,未動過,未入線 你怎樣平衡,或者你是否刻意的 其實我很認同你說的 這部戲是人物先行 首先出現了這兩個人,即是張家輝,另一個叫彭于晏 當然還有一個女主角 其實這三個人經歷了什麼? 你一定是從這個人的敘事方面開始 對我來說,雖然我現在擺激戰,擺兩個人剝衣服 但對我來說,它不是一部動作片 因為現在部戲都做了一個星期 我一直都有留意一下人的迴響 每個人第一時間都是為了張家輝的身形進去 當然有些東西進去,看完張家輝 然後有個彭于晏,帥氣一點 這個吸引,然後再看看 原來不是最吸引,是在這些東西 是那些人情世故,那些人的感情 每個人都看完都說,有些好笑,看完山掌 我都要為自己做一件事 我覺得整件事的起動,其實大家都是放在這件事上 不要麻木不仁,不要人雲亦雲 亦不要逆來順受 不要甘於平庸 這就是看激戰我自己的感受 張家輝很香港仔 就算他那隻不甘於平凡或要奮鬥 不是鄰近地區那些那麼樣板 其實中間也有香港人的一些小智慧或者一些走位 這些也是,我覺得香港人看得很過癮 先賺食,不代表我不發圍 但我發圍之餘,發完圍我都要賺食 很香港人的一樣不是有些鄰近地區寫的例子 一定要,沒有的 總之我是為國為民,我就為國為民到尾 所以我說幾乎沒有缺點,其實他也有些事情都挺少男人 就是說自己贏,落住 想做一些東西,不勞而獲的 你沒有九淺一心去控一控托,那個人物就會 你叫做不立體,那些是樣板人 因為整個用意,老實說,他去到這個年紀 難道你還要告訴我 你永遠高高在上嗎？ 是嗎？ 你做完之後,麻煩你繼續做那份工作吧， 好好地做吧。 這也是一個好的精神。 這些在外國經常都有。 有些人中了六合彩， 中完之後,他不會改變自己， 回到那份工作,照樣上班。 反而香港人很多時候,中完六合彩， 嘩,見不少了。 風光到最後帶回來。所以這齣戲張家輝的角色是非常討好。但我又想說彭于晏的角色，因為其實已經焦點落在張家輝上。我想他也付出不少，在這裏。說真的，如果說打他就打最多，幾乎打到他兩隻耳朵簡直爆了微絲血管。 因為我找到一些真拳手跟他打，因為沒辦法，演員去學了一件事，你到頭來找幾個武師來跟他打，武師就跟回一些老規矩，你倒不如找一些真的，那些是懂得打的就跟他打，但是懂得打的又不是很懂拍戲，又不是很懂走，真打。 叫他都留下手，但是打打下就很難說，拳拳都真的留到手。他說我覺得他最懶惰的就是因為每天都被人打，即是我看這部戲是他的精神，他就在他的擂台裏面要證明自己是我是會有機會跌下的，但是我也要站起來被人打，我們每天都在生活裏面都有人被人打，比所有東西都打。所以這個戲網絡很多內容，真的看下去不簡單，好熱鬧，也有熱鬧，也有沉靜的一面，有沉重，但也有輕鬆，總的來說看了是這些勵志，現在用最老土的說話，釋放正能量，看東西不要那麼負面，你要去 出一些力量去改變他。這套其實也是一套武俠片，張家輝的戰輝也有一種恆俠的精神，去幫那兩母女，去幫台灣人、顏宇帆、彭于晏，被人欺負到絕，絕地反擊，他裏面有某種中國的 合意的精神，很巧妙地包裝在一個現代的社會裏面。所以這部戲看完是令人回味的。我覺得一套好的戲不是看完哇，走出來有東西想，是有些得著，有些東西帶了回袋，精神上的價值的信仰。網絡8-1-9-0-3-9 多少天下事，進赴蕭譚宗。光明頂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林超賢。現在當然拍電影，很多人著眼大陸市場，大陸市場合拍，拍大陸市場的口味很難捉摸。正興一輪武俠 鐵甲、千軍萬賣，突然間又沉到下去，那隻我不敢說低級趣味，低俗喜劇、泰囧，還有一個審查的制度，有時標準都頗飄忽，是對電影人一個很大的挑戰。其實合拍到現在都一段日子，你說初初開始的時候，我想大家都面對這個難題，都不知 如何過，因為如果你看他們所有的條文，很闊，基本上港產片不用拍了，港產片不用拍，所有東西都踩中了，道德的問題。所以開始的時候很感，大家都停在那裡。但是現在走了一大段時間， 比較現在,例如很簡單,我之前說警匪片是比較艱難的,但現在你為何看到這麼多警匪片,似乎好像就好了一些,大家會比較摸到一下,但是當然你有些東西埋到去都是要被他剁的了。 你又不能不讓他剁,你一定要被迫剁,亦不可以讓你兩個玩,你說這裏不同,行不行,因為你沒有辦法,你被迫剁,你就要這樣做。但他也變化,警匪片以前很嚴格。 現在他都准許有些畫面說大陸的公安自己吸毒,不過用來試,已經很開心了,黃恩大赦,燒人民幣,人民幣給你燒,畫面你不用想,你自己都不會做,現在又可以,即是什麼意思,好像很難說,得你這班人歡呼,這套戲收得,下鋪你又想燒多鑊就不行了。 剛剛我就想說,你知道嗎,下鋪就想說,因為你已經搞串了,所以那時很奇怪,幾年前,都不知道有沒有幾十年,成龍那裏又可以,那裏什麼?哪裏?講在新宿事件,那裏不可以,那裏不可以,就是那裏不可以,我想說,就是想著成龍,那裏又為華人爭光,你想著去打日本仔,又不可以,不是這樣計的。 那套新宿事件,以東升導演,由頭到尾,主題是愛國的,是套戲揚眉的 不過你在裏面抽一兩場戲,他跟你計算,你就瓜了 或者開頭,1992年,一隻偷渡船,在日本的海灘擱淺 接著有一群鄉下大陸的內陸省份的 偷偷摸摸爬上沙灘,接著有一群日本,不知道是否海上自衛隊,拿著軍隊。你拿這場戲出來,你怎樣民族愛國主義,你怎樣過到關?成龍想解都解不通,成龍說你看尾,你看結局,人家審查不是我看頭。那你看全套,我不看,我看你這個chapter,那你怎樣? 權力不在你那裏,現在可能這套戲上,新宿事件如果現在上可能有得,很難說,亦跟楊先生在大陸有面,過十年前可能也有關係,不是看你成不成龍,看後面那個,所以這個最大的問題很飄忽。 你以為這套《燒人民幣》可以,你再拍一套再燒,他就當你串他,上一套我當你無意,又不知道,可能是跟某個官關是好的,可能出了那個官被人責棍,暗中吃了一夜,都不少的,前面都很多這些例子,簽紙說OK那個被人責棍,不是責你,你沒事,是吧? 那套色戒怎會跟李安計數不會其他人吃了當然有當然有些釘過的有人釘過的壯烈犧牲所以真的沒辦法國情不同你說這些在美國在歐洲就沒有這些問題又要看看你<笑> 到底是否你是一級導演但你現在是一級導演的聽聞都頗鬆我最近聽賈樟柯導演有一部在哪裏獲獎康城還是不知哪裏好像是天注定我聽聞都有些頗暴戾的場面他又 除了得,但你又千萬不要拿它來做你的標準,這些就是政治,這樣也這樣好,我覺得這樣令到人們不要抄襲,和不要重複,共產黨對你們是保障你的創意,用過一條計劃,收得,你們有一窩蜂巢,不行,想過第二工 我這個國家對香港電影人照顧,上套燒人民幣,燒得這麼過癮,今次又燒 套套燒,你都過億,國家還得怎樣,多少人民幣不夠你燒 所以下套就不行,你找另一樣燒,麻煩你 所以這件事,審查制度要看兩面 對於聰明人是難不倒,對創意的人是難不倒 對那些抄襲因循的人覺得穩陣了所以這個市場是過癮的是刺激的 永遠 unpredictable 你又要合拍要經合拍公司即是可能你先去合拍公司電影局都未看合拍公司先跟你開刀先那關事他上到費事被人責棍這個即是上微博一樣微博管理員網絡跟你先得一輪那個都自然揣摩揣摩有沒有錯不知道那個不理會可能是就插了你先可能上去沒事但他手那個位置不理插了你先這樣才慘 可能真的沒事,真可憐,殺錯糧 我想套套片也有殺錯糧品 所以搞到有時東戰一刀西戰有些戲,不太連貫 所以他上高的觀眾,他們都看到 但是很傷害部戲 但你沒辦法,為了都要上 你不上就渣都沒有了,那就局展 最後很現實,你收不收回 老闆渣不渣型 如果你搞到上不了麻煩你賣身接著就你壯烈犧牲不過這套也很穩固成本多少錢這套我看不出一套不讓你上的理由新移民又沒有醜化除非你說他瘋怎麼會瘋 無事,我都一定無事。開頭打拳都驚會有事,因為MMA比賽始終暴戾感重,雖然你說不賣血,大哥他任他講的,砰砰聲都可以說暴戾,那條骨就斷了,當然是一聲,又不行的。 好啊,咁唔得好啦,我嗰度唔俾聲啦,咁你俾多兩滴血得唔得,又唔得啊。係呀,都係呀。係呀,啲血鏡顏色又唔可以太鮮豔啊,咁樣啊。嗯。哇,講個血鏡鮮豔,鮮豔得過羅維嗰陣時拍唐山大興同埋張徹嗰啲血直情鮮紅,冇搞錯啊。睇張徹嗰啲好犀利㗎。<笑> 有一場李小龍去到泰國,入了冰廠的兄弟全部被人掠清 那些冰是白的,透明的血,鮮到 好像油漆一樣是油漆這些其實不真實的真實的血是很沉色的這個是1971年唐山大興當時張徹那些盤場大戰那些血張徹的血是深色過羅維唐山大興後來羅維也知道了教訓心少少但你說港產片血腥史這套唐山大興 那隻紅、那隻鮮紅看完我一輩子都記得你說在大陸這樣就不行了40年前如果說你現在大陸張徹那些戲 剪光了沒有整套都不用看了整套剪光了那時是殖民地時代1971年那些刺馬、報仇那些血腥都緊要反而現在大陸又審一審查 比如我幫你香港銀幕淨化了 老實看那些血多,的確是不開心的 我現在不是17、18歲 我現在看到那些都害怕的所以大陸又幫你們矯正了心理 這部電影,不血腥 不說好不好 多謝林大道 走上來坐 多謝大家 第晚11點,光明頂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 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